是个无奈，风雨的脚步在失望中徘徊，你的笑容是冬夜的阳光，点燃了我冰封的期待。 我们的生活比明天高，我们的生活比明天高。 生活黎明。天啊， 路

地的和平，彩霞你静静地来，悄悄地去，你瞬间的壮丽已化作永恒。

走长江山流水，共同走长江山流水，共同走长江山流水。 放光